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天水围 FM 92.3，将军澳 FM 99.4，屯门元朗 FM 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话点点点噶啦。当我哋去计算别人嗰阵，我哋可能会用呢一套嘅逻辑，但又真系噶。有时当你尝试问翻自己啊，点解我会咁样做一件事？点解我会犯某一啲嘅错误嗰阵？可能有时你自己都谂唔到答案，可能系为势所逼啊，或者系可能你错到自己都唔知错，又或者去到某啲情况。你只能够跟住嗰件事走，或者跟住嗰条已经错咗嘅路继续行落去，会唔会有一个好确切嘅理由呢？可能未必有嘅。当然啦，当有一日大家可以醒觉嗰阵啊，望翻转头嗰阵，最重要嘅系可能未必系要揾翻嗰个理由，或者系点解，而系同自己讲，不如唔好再错啦。望翻转头咧，总系会有啲事情令到大家好伤感，令到自己好难以面对自己，不堪回首啊！但总相信咧，上天系会俾机会，无论你做错过嘅嘢好啦，或者你犯下啲离天大错好啦，或者你对于自己有好多疑惑啊，点都好。人生仲有漫漫长路，可能仲有好多事情咧，我哋需要去做嘅。如果你自己或者你都相信别人系可以翻到转头，大家可以俾一次机会大家嘅话，又何必真系要去计较当日点解要咁做呢？欢迎你啊！听谭展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大家好，我是刘伟恒。 밤하늘에떠있는저별들을바라보면서아침이오지않길바랬어아무렇지않은듯하루속에익숙해질때내가벼움에눈물이줄만알았죠지친하루속에서오늘마저도아무말없이그댈불러보내요사랑이오지않아요내마음들이혼자인채로그대를찾았던줄만알았죠 屬於啲韓國嘅呢位男歌手啊，啱啱嚟到香港咧，舉行咗一個好大型嘅fans 聚會，個名字叫做前進，愛不會再來。當然啦，當別人原諒咗你，又或者上天原諒咗你，又或者你自己原諒咗你都好啦。新嘅路上面要銘記於心嘅就係同樣嘅錯唔可以再犯啦。如果唔係咧，別人俾幾多次機會你都冇用咧。 想不起，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捱著不睬不理，但卻捱不死。又去痴纏你，難道終此一生都要這麼不可爭一口氣？很謙卑，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連自尊都忘記，跌到極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會有轉機。若我不懂憎你，如何離別你，亦怕不會飛。由這一分鐘開始計起，春風秋雨間，恨我對你已半年時間慢慢的心淡，苦煎帳單，平靜的對你熱度退減，一天一點傷心過這一百數十晚，大概也夠我送我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春天分手，秋天會習慣，苦衝開了變淡。 前進的愛情不再來，另外還有容祖兒的這首心淡。哎呀，很多事都未必是自己估計之內，又或者你都不知道為什麼，就正如本來一早想著做住兩晚先啊，突然之間又收到得分放假，我就回來有你了。再次歡迎你啊，這裡是香港電台輕談淺唱不夜天。今天凌晨两点至六点钟呢，再次有这位提供出现。大家好，我是刘伟恒。 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迎接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希望揀的作品你都会喜欢。播了两首比较伤感的作品，之前有位朋友跟我说，他说啊，想令到自己开心一点或者听众开心一点，播放一些开心一点的歌。所以一轮感性之后，我们不如试下放开怀抱。整定又好啦，或者是上天的安排怎都好啦，总会发觉有些事情你是离不开的，可能是一个跟你纠缠了很久的人，可 可能是一份美不离不弃的职业等等。无论试过几不开心或者几想放弃都好，你会发现啊，原来你又会在同一个位置牵住同一对手的。所以今晚的离不开，就正如这支咪前面一样，我都是离不开你的位置，有你呢。所以王菲的舊作歌名叫做《浪漫風暴》，究竟今天晚上你又做了什麼呢？因什麼事你還留在收音機旁邊呢？還在讀書？開工？還是忙於應付你明天的工作呢？ 你가없는거리에는내가할일이없어서마냥걷다걷다보면끝마주치지떠오르는너의모습내사랑하는그리움한번에참잊기힘든사람이란걸또한번느껴지는하루어디쯤에머무는지또어떻게살아가는지걷다보면눈거리가익숙했던우리발걸음이 새벽 그댈 보면 가로등 속 환히 비춰지는 고백하는 네가 보여 떠오르는 그때 모습 내 사랑 또 한 번 느껴지는 하루 아직 나를 생각할지 또 그녀도 나를 찾을지 걷다 보면 누가 말해줄 것 같아 이 거리가 익숙했던 우리 발걸음이 나란했던 自己都相当之挂住嘅朋友啊，佢名字叫做城池景，嚟自韩国，而家就应该当紧兵嘅，因为期待佢一年之后快啲出嚟同大家见面啦。假如你系心水清嘅话，都发现呢流行把声今晚系冇错，系有沙沙地同埋拆拆地嘅。事关咧，经过咗非常之漫长嘅一天啊，咁啊，晏昼嘅时候咧就帮Vivian 周慧敏就主持了一个歌迷聚会啦，跟住咧晏昼嘅时间咧，傍晚嘅时间咧又做另一场嘅寒流嘅聚会啦。咁啊，庆功完之后，匆匆瞌睡一个钟，冲个凉，而家翻嚟，哇！真系发现呢把声都嗌到拆晒啊！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 爱在送到你这一站 雖然咧就未至於話開唔到聲，我都會小心啲嘅。近排咧發現大家即係話自己身邊嘅朋友啦，好多都唔好彩地啲抱恙啦。咁假如收音機嘅旁邊嘅你而家都係需要食藥啊，需要好好休息嘅話咧，咁啊再次喺度祝你早日康復啊！千祈唔好病到啊！唔单止你要同自己负责啊，身边咧仲有好多人可能都好需要你噶。 现在没法知晓明天的事，心中可有发现到谁人爱了你多少？情意若是见到，还何须亲口讲你知？可知你我似是有安排，你哪会不知？这段爱若要做到能停止，这段爱未算是爱，这段爱没法像戏能重做，整个日后没意思。这段爱若要无人知，恕我没法做到，我在你梦里如无名字，望现在让我知。若是问我为何如今始终一片痴，因恐怕有日爱上又要分离，还是与你两相依。眉毛动态也相似，我没法理智，愿望就是让你知。这段爱若要做到能停止，这段爱未算是爱，这段爱没法像戏能重做，整个日后没意思。这段爱若要无人知，恕我没法做到，我在你梦里如无名字，望现在让我知。Never wanna let you go, my baby. Never wanna let you go. Never wanna let you go, my baby.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o in love with you, my baby. I'm crazy for your love. So in love with you, my baby. I'm stone. 一首我自己非常非常之喜欢的冷门作品，收录在黑芹《雨中街头剧》的这张专辑当中最后的一曲，歌名叫做《这段爱》，也都送给收音机旁边的佩贤收听，希望他就早日康复，不要病了。在这个所谓的流感的高峰期，或者大家都很担心猪流感的期间，少少咳两声，声沙啦，流下鼻水咧，身边嘅人都会好担心嘅，所以都系讲嗰句，保重身体啊！唔单止系今日，日日都要。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ortune, some people live just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都是那句啦，都是因为爱才会担心会走，担心会失去的。试想一件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或者一点都不珍惜不怀念的物件，不见了又有什么所谓，是不是？但那样东西假如你是很喜欢很喜欢，你每天都要摸住，是不是？所以讲到尾都是关于爱定是不爱的啫。 和你在这宿舍住过，和你在进修室拍拖，同学年代你亦同样跟我，和你共进一杯，如果亦能着魔，需要曾是这样渺小，不必太多。孤独日子一起哼过，一串合唱歌，无缘重播。明年就算在社会遇到的，谁人像你怕离校舍各自各度过，几多个夏季来又去，每次发一堆毒誓，球场前许愿那天有自然美丽，沦落到这一天，谁又有哪个放不低？与你一起的客在栏杆，心愿都有日过低。当天于宿舍共你还恋，却很感动。要靠什么代替？还有没有修哲学课？还有没有轻重这多？人类成熟，这是时代的错。从记忆拆相恋过的越来越多，知道没有最愉快的。当初已分享过，爱下去，你共我度过几多个夏季，来又去，每次发一堆毒誓，球场前许愿，那天有自然美丽，沦落到这一天，谁又有哪个放不低？与你一起的黑在栏杆，心愿都有日脚底，爱慕别人太浪费，人也大了。想尽要走出难归，终于今天我又再回到校舍，又再有心血代替，遇着我以往天真的学弟，物已珍惜，这种爱仍然美丽。无奈到那一天，谁又会变了老夫妻？与每一位的客在栏杆，心愿都有日脚底。当天的宿舍被拆，和你那些感动，能活化我绝非白费。 来自这位乐坛新人的名字叫做温家恒，今天叫做同窗密友。所以假如你下一次再听到别人说、哎、我好怕你走，我好怕没了你，那时尝试不要觉得他烦，或者觉得他很细胆，怕什么东西，再想多一步，他这么担心你走，他这么千方百计希望你可以逗留，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啫，都是因为个爱字啫。 换了家私，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将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子，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为侣，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

再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美，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妙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晨早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妙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天水围 FM 92.3将军澳 FM 99.4屯门元朗 FM 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以近利波零报告新闻。内地一日内新增九宗 H1N1 甲型流感确诊病例，累计33宗，其中广州的个案是内地第二宗本土感染病例，22岁女患者和首宗本土个案患者在同一间影楼做化妆师，曾经同確診染病的一名美籍華裔男子一起坐車出外拍攝婚紗相，廣東東莞發現一名隱性感染者，他是19歲美籍男子，上個月19日和兩名患者共6人經台北和香港抵達東莞，已被送到指定地點隔離觀察。疾控中心早前為深圳2宗確診病例的一名密切接觸者檢測時，發現他帶有病毒，但並沒有發燒和其他流感症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決定，今日起將汽油和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400元人民幣。發改委在網站表示，今年3月25日內地汽油和柴油價格上調以來，原油期貨價格由每桶53.98美元上漲到66.31美元。內地成品油價格調整參考的國際市場原油價格，由每桶45美元左右上漲至目前的大約57美元。根據完善後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決定上調汽油和柴油價格，並綜合考慮相關因素，適當縮小價格調整的幅度。國家主席胡錦濤在6.12兒童節前夕前往北京市海淀區一間小學和朝陽區一間國際學校探望中外小朋友。國家電視台播放他和小朋友交流時一起踢毽的片段。胡錦濤走入教室觀看學生上課情況，他希望學生珍惜良好的學習環境，努力學習，健康成長。胡錦濤又和學生一起用一片片碎蛋殼貼出中國地圖，他說同學利用廢舊材料製作工藝品，可以讓他們從小就培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儀式。 湖北巴东县娱乐场所女服务员邓玉娇杀死官员案件，当局调查后认为她是自卫杀人。一名涉案的县政府官员被开除党籍拘留，案发在上个月10号，公安机关调查后认为邓玉娇在遭受县政府官员邓桂大和黄德志强迫要求陪冲凉被拒绝后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持刀杀死邓桂大，又吉伤黄德志，是属于自卫。案发后，邓玉娇主动致电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黄德志被开除党籍拘留，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邓玉娇获准保释，当局对他实施监视居住，由家人陪伴生活。智联会发起的六四游行历时三个钟头结束，大会估计有8000人参加，警方表示有4700人。智联会主席司徒华总结时表示，今年游行人数较往年多，原因包括今年是20周年，行政长官曾荫权早前失言，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不同看法，激发更多人参加游行。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地区普遍多云，本港地区今天的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雨。而家嘅气温25度，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天水围 FM 92.3，将军澳 FM 99.4，屯门元朗 FM 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跑马地屯门 FM 100.9，将军澳天水围 FM 103.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今期的搞珠结果是仔、女、女、仔、女、仔，特别号码双胞胎，头奖冇人中，二奖冇人中，三奖冇人中，安慰奖冇人中。 生育不是讲彩数的，及早寻求协助是可以帮助解决不育问题。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生育指导服务热线25722222。 大家好，我是卫生防护中心的程卓端医生。加强卫生措施可以提高对禽流感的抗疫能力。我们要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空气流通。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要掩住口鼻。分泌物要用纸巾包好，放入有盖垃圾桶度。如果有感冒病征，需要照顾病人或者进入医院诊所，都应该戴上口罩。仲有，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啊！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慧恒， 又到车站结尾，又再叹多口气。看晚报，突然欠缺趣味，太多感觉如废气，不可放进日记。每天工作沉着气，困闷到死。Oh no， 我不爱俗套。敢于安享我天空，走得一个人终于平淡，仍阔步创出璀璨。我不信命数，得失一去懒细数，是非不去理，懒再忆记，仍继续前往港星。哇哦哇哦， 这个小时我想播一些比较舒服的作品。 I wrote this song, it's not too long,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I wrote this song, maybe I'm wrong, don't be caught up about you. Well,

两位都是外貌与声音有少少不相符的歌手啊。第一次见到方能量的样子，估不到他唱歌把声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手执住这位黑人男歌手 Kelvin Campbell 的 CD， 估不到他把声是可以这样的。所以呢，真的千祈人不可以貌相啊，千祈。不要以为那个样子是这样的，那把声音是这样的。就正如很多人对于收音机入面的各位 DJ 或者节目主持人呢，都会有些幻想的，那声音漂亮就不一定样好的。先补翻阿飞先啦，头先讲嘅嗰个声靓同埋个样个比喻咧，绝对就并非代表本人嘅立场啦。都唔好讲呢啲嘢啦，总之唔好讲个样啦吓，得噶啦，明噶啦。嚟自韩国嘅呢对二人男子组合，佢咧叫做 Yuri Sangha 玻璃箱。早几年咧，因为一套韩剧，令到呢首作品非常非常之红嘅。歌名叫做《可以爱你吗》。 joking, crying is okay. In my dream, you're still with me. Does a friend like you lonely come once in a lifetime? I will never 几年前的一首作品，他的声音真的这样，因为他们是一班小朋友来的，当年是一班十二三岁的小朋友，他们叫做 Immature， 歌名叫做 Left Alive， 永远都不会再讲大话，见过鬼还不怕黑吗？还敢讲？咦，为什么这样？ 多年往事怎样方可会是一天？哦， 真系弊家伙啊！每一个晚上都中有一剂啊！ 飞走的心怎样可以再追？ 俾多次机会你，郭少林，好啦，冇嘢啦，拜拜。 又到车站结尾，又再叹多口气，看晚报突然欠缺趣味，太多感觉如废气。不可放进日记，每天工作沉着气，困闷到死。Oh no， 我不爱俗套，敢于安享我天空，走得一个人，终于平淡，仍阔步创出璀璨。我不信命数，得失一去难细数。是非不去理，难再忆记，仍继续前望港星。哇吼哇吼，我行我素， 真系激鬼死人啊！个个星期咧都遇到呢啲 CD 跳线事件啊！本来啊 ，Never Lie 之后咧，就想踢落去郭小林嘅一千句 I'm Sorry 啊，奈何啊，冇办法啦，预计不到，非常之抱歉啊。转头我哋揾到有两位韩国嘅男歌手，佢名咧叫做辉星。 늘 오늘일지도 몰라 언제나 서둘러 눈 뜨고서 그대가 떠나간 그날에 입던 옷을 다시 꺼내 입고 그대 마중을 나가는 날 거짓말은 목소리도 까맣게 입고 嘅一首作品啦，嚟自辉星，歌名叫做《一年之后》。2008年嘅6月1日，你记唔记得你做过啲乜嘢呢？我记得啊，整整一年之前咧，应该就系我第一套拍嘅短片第二日嘅开工啦，拍咗3日嘅啫，第二日嚟嘅。 幾掛住㗎，幾掛住一年之前咧就所謂手執導演筒嘅日子啊。雖然咧喺前期嘅準備啦，同埋喺後期嘅製作路咧，都係非常非常非常之辛苦㗎。咁但係又真係有一個所謂嘅 magic 喺入邊啦。喺現場嗰一刻，你開始發現你眼前嘅演員，佢哋係做緊你心目中嗰啲戲出嚟咧，嗰份滿足感好難形容嘅。 聽著手，勇敢的面對呼吸的風，傷心總是帶不走痛。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沒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眼睁睁地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地看我，我心痛痛地回首，眼泪在心里流。 Baby don't go, don't go, how can I wake up tomorrow, I feel so sadTrust love anymore. Baby, don't go, don't go. Our love will be hard to follow. It breaks my heart if you don't love me no more. 我站在这里，双手空空。说错告诉我你在玩我，你躲在远处笑我，我在为你坚持不懂。一段咧颇长嘅时间冇听过嘅一首作品咧，嚟自杜德伟，歌名咧叫做《不走》， 当时当中就话：喂，唔好走住啊，走咗点算好啊？不过我都明嘅，三点几啦，撑都有个限度嘅。咁所以仍然系嗰句啦，假如你听到眼瞓，又或者周公已经急 call 紧你嘅话，唔紧要，去瞓啦。呢度咧，欢迎你随时去，随时翻嚟嘅。这首作品今天叫做 I miss you so much， 很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的，我这么挂着你，为什么你不可以挂着我呢？

近期嘅女线都比较发达啦，于是乎咧，经常都会谂起呢一首作品。唱歌嘅系范鸟轩，歌名叫做《哭鸟》，喊一阵好啦，唔好喊咁耐啊！凌晨时间3:49，再次提醒你啦，外面嘅气温系摄氏25度噶，相对湿度系77%。 哪会孤独？偏偏我永没有遇上，问我一双足印的风霜怎可结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 我在自身寂寞路途，在哪里会有 么不能分。和谁不管思想多近，不管身体多近，两个却各有各的心。逐无法吞分，爱得到逼真，但我仍始终不放心，抱得你多么紧，心中始终充满着不安全感。 睡眠浪子心加埋重晚嘅呢首不安全感，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会有四点钟嘅新闻简报同埋天气报告嘅，之后仲会有两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现在李宝玲报告新闻。两名少女涉嫌打劫的士司机被捕，另一名涉案少女在逃。凌晨十二点几，一名的士司机在柴湾小西湾接载三名少女前往葵涌，的士驶至葵涌运动场附近时，车上三名少女用刀指吓司机，抢走手机和600多元现金后逃走。事主高呼求救，一架并没有接载病人的救护车经过，救护员落车协助追捕，最终擒获两名怀疑涉案少女，分别14和15岁起回赃物。内地一日内新增9宗 H1N1 甲型流感确诊病例，累计33宗，其中广州的个案是内地第二宗本土感染病例，22岁女患者和首宗本土个案患者在同一间影楼做化妆师，曾经和确诊染病的一名美籍华裔男子一起坐车出外拍摄婚纱照。广东东莞发现一名隐性感染者，他是19岁美籍男子，上个月19号同两名患者共6人经台北同香港抵达东莞，已经被送到指定地点隔离观察。疾控中心早前为深圳两宗确诊病例的一名密切接触者检测时，发现他带有病毒，但并没有发烧同其他流感症状。广州出现内地第二宗 H1N1 甲型流感本土感染病例，内地专家认为疫情仍在可以控制范围内，公众对疫情不必恐慌，但同时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兴旺表示，内地的情况和早前日本出现的本土传染不一样，内地目前出现的本土病例能够找到明确的传染源和传播链，对密切接触者亦可以追踪并采取医学防控措施，因此疫情仍在可控制范围内。内地今日起正式实施食品安全法，从源头出发落实生产经营者责任，规范各项标准，完善政府监管职责，建立严密的食品安全网络。法律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回收制度，食品生产商发现产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应立即停止生产回收已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回收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发现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亦应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古巴政府已经同意就移民和直接通邮问题和美国政府谈判，虽然谈判的时间和地点还未确定，但两国关系已朝着改善的方向迈出积极一步。官员透露，古巴政府日前通知美国国务院，表示接受美方提出恢复谈判的建议，并愿意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和毒品走私、防控飓风灾害方面和美方加强合作。国务卿希拉里已经确定出席即将在洪都拉斯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并将会在会上重点讨论是否接纳古巴重返美洲国家组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地区普遍多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有雨。而家嘅气温25度，湿度7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稍后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稍后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 级，稍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南风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微风1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2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6公里，有薄雾，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以上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天水围FM92.3，将军澳FM99.4，屯门元朗FM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跑马地屯门FM100.9。将军澳天水围 FM103.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你今晚揸车唔准饮酒啊？ 怕咩？我饮多多都面不改容嘅。 但系2008年道路交通法例修订条例已经生效啦，着制服嘅警员可随机抽样要求司机做呼气测试。酒后驾驶的初犯者要停牌最少三个月，并需参加驾驶改进课程，再犯要停牌最少两年的。 讲下笑啫，为安全着想，我梗系会自律啦，揸车前不会饮酒的。 守望嗰天之后翻翻嚟啊！欢迎你，4:06，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要同新闻部嘅同事讲声唔好意思啊，咁早咗啊，突然之间倒泻楼下，连本来有少跌镬，当堂醒晒咯。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你啦。 再次欢迎你。轻谈先唱不夜天呢，星期一嘅凌晨啊，踏入咗第三小时4:10啊，属于 Beyond 嘅呢首《缺口》啊。冇错，去到4:00过后咧，通常都会揾啲方法令大家，加埋我自己咧，都会醒少少噶，都知道啲拍子开始离了啦，开始越嚟越行啦。Beyond 之后揾到有佢哋系 Solar。 不必针针都见血，不必招招都杀伤，不要一个人伤遍所有心，讨厌所有人。一番心机可以用来恨人，但自己不免牺牲。了这半生，不算开个心。俗口求你狠狠放手，放过自己，放过敌手。你也知道出手之后，你怎发生？可以一个人，可以一个人，可以一个人。孤单不应该当特权害人，万毒出于你的心，魔戒给你的，不要给众生。 Solar 嘅呢首《独后》，大家不觉不知啊，其实咧喺呢两个小时当中，刘慧恒一路都系挣扎紧一件事情嘅，即系无可否认咧，今晚咧就真系有少少嘅倦怠嘅。眼前咧摆咗一罐吸你一对翼嘅饮品喺度，饮唔饮好咧？但系近排 咁饮唔饮好呢？试下用你一种方法提下神呢。 这世界就像是模糊硬照，这世界又像突然停顿了，看见了听见了却不会动，空虚的一颗心仍然在跳，枯干的一张嘴仍然在叫，跌碎了的梦问怎补救裂缝，没有用留住你每一句话，从来未变，过去了但旧事回头又见，抹去了的泪又加添了迷蒙，没有用留住你每一句话，没有用留住你每一封信， 屬於後準1986年的這一張唱片啊，我有買到的，有貼紙送的，是有些陀錶啊打火機的貼紙送的嘛。碟片大碟片名稱叫做《第一滴淚》，當中找到這首作品，歌名叫做《世界停頓》，來吧。 Yeah. 不拆灯光灿烂，让世界跟我一起转动。有一天终于我已长大，从海水走出自己的路，这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一切只因有你。日出到日落，白天到黑夜，常常都行在陌生的城市，积存于泪水来不及回顾，和时间赛跑，来去都 年两首作品咧，分别由 Kelly 嘅《唔关你事》，仲有郭富城啊呢首话都好早期嘅作品啦，个名叫做《爱你》。各位钓紧鱼，又或者已经起咗身，准备去做早操嘅朋友，早晨啊！呢个时间4:25，我哋冇俾佢停啊，嚟啦喂！ 려해원투내게다시돌아와떠나지마마지막한번만나를쳐다봐이건꿈일거야새들뿐이야내게낭비싸고프리싸 来自韩国这一队一男一女的组合他们合称叫做高耀泰哇原来望一望这张专辑啊2002年的作品歌名叫做悲梦同你讲下天气啦，中国东南沿岸嘅地区普遍都系多云噶噃。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将会系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咧将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将会吹微风嘅，而稍后咧将会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嘅。展望随后嘅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会有雨噶噃。 柏林是那么的动人，然而仍然在。 加蜜糖加興致，未夠刺激加創意。若當新一天，舊有的一切太面善，多麼多未來都要掂，未是真的都要試，太多細節要跟我試。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厭倦要加錢 Sugar in the money. Yo, rock it to the rhythm while I bust your rhyme. Oh, air, I eat, oh. Sugar in the money. 十萬樣情味最美待發現，十萬樣奇妙快樂在兌現。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Tonight, the high I excite to my break your back and make your headlights.You will respect me when you see what I've got for thee. Now I'm flipped on clothes and off the clothes ride. Feel on my thighs, put on your thighs. Feel that surprise that I describe, satisfied like sugar. 不需分析，用我的方法去实现，加姜加蜜糖加兴致，未够刺激加创意，太多细节要跟我试。 Sugar in the money.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厭倦要加錢 Sugar in the money! Yo, rock it to the rhythm while I bust your rhyme! Oh, air, I eat, oh! Sugar in the money! 十萬樣情味最美待發現，十萬樣奇妙快樂在兌現。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转揸货车，到车时记住要小心啲啊！ 知啦，老板。到车时要注意安全，要留意车后有冇行人，特别系老人家同埋小朋友，最好就系叫埋跟车拍档或其他人帮手睇位。 仲有啊，要经常检查到车发声警告装置同埋到车指示灯系咪运作正常。 收到。总之到车时要睇清楚，最紧要系慢驶，唔系就会因快得慢噶啦。 好啦，炸完啦，都应该醒晒噶啦。未醒嗰啲就应该一路继续瞓落去，炸都炸唔醒嗰只啦。继续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啦，凌晨4:37，属于星期一嘅早上。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凌晨咧继续有刘慧恒喺度噶吧。 唯愿点点烛光已经满布。今晚最多人潮，旺角亦要封楼。全港大集合，然后个个抱一抱，我哋大家在狮子山遇上， 一起高声唱吧。 你系咪要振作？ 班太太嚟埋，华人全部上路胡云，大搭舞台上向各界宣布，我哋大家在今天这共济，一起冲出宇宙。 你系咪要搭台？ 彼此不分国籍。 虽然是去年的作品，但是今时今日听回当中的歌词，依然都可以令大家会心微笑的。唱歌的是林海峰，歌名叫做我们大家。 首咧虽然歌词好伤感，但系听得好令人舒服嘅一首作品啦。嚟自美国一大班人合唱啊，分别有女子组 Allure 加埋 112，仲有后面咧有 Mariah Carey 嘅和音，歌名叫做 All Cried Out。凌晨时间4:46啊，外面气温咧依然都系25度嘅噃，相对湿度系77%。 独自游夜市，踏着无地方开的楼，寂寞扶着我，问为何闹到事情越来越糟，坏到这地步。也许只能逃，情人暂留在家，彻底反省态度。我背成这一去跟恋爱打赌，就这么失踪，拒绝上归途。你要是知道，会否惊讶失措？ 陈洁仪的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做《失踪》，也在这里要很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一位好兄弟，今夜还在听着，撑到现在，多谢你何幸。 난혼자죠비내리는오늘난혼자죠함께했던아플것같아서눈물을참으려눈을감죠괜찮아지겠죠잘 머리 내 눈에 고여 떨어지지를 않죠 보이질 않죠 난 볼 수가 없죠 근데 왜 자꾸 그녀의 미소만 하루 지나가면 아름다웠던 그녀 모습 지울 수 있을까요 한 번만이라도 다시 그때 自韓國的呢位男歌手啊，佢名咧叫做金泰佑，亦都系 G O D 嘅主音。一首咧自己非常非常之喜歡嘅作品啦，歌名叫做《想說的話》。收下收下啦，發現自己嘅電話度咧不斷爆嗰啲 message 啊，一啲不方便公佈名字嘅朋友咧，多謝你啊！ 我在忙，每日忙，繼續忙。我愿望任每一天侵占我思想只恐怕在片刻这种奔波得到释放我便会再想起你我在忙努力忙拼命忙我愿望愿记不起一切迷惘天空里你学中难道找不到那方向去让我抛开你我是我却是在不知 齐迷惘，天空里地壳中，难道找不到那方向去让我抛开你？我是我，却是在不自真的我。你是你，却像带走了某一些的我。我独个，再没法找到心。 先所讲嗰位不便公开姓名嘅朋友咧，佢已经冇做佢之前嗰份工啦，咁可以公布啦。多谢以前嘅位好拍档啊，多谢阿明，咁夜都仲未瞓啊。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跑马地屯门 FM 一零零点九，将军澳天水围 FM 一零三点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二十四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清晨点香港电台，现在李宝玲报告新闻。两名少女涉嫌打劫的士司机被捕，另一名涉案少女在逃。凌晨十二点几，一名的士司机在柴湾小西湾接载三名少女前往葵涌，的士驶至葵涌运动场附近时，车上三名少女用刀指吓司机，抢走手机和六百多元现金后逃走。事主高呼求救，一架并没有接载病人的救护车经过，救护员落车协助追捕，最终擒获两名怀疑涉案少女，分别14和15岁，起回赃物。正在访华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今日会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谈及中美关系和全球经济。他此行会分别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和其他官员。今次是盖特纳上任后首次访华，预料他会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盖特纳昨日抵达北京时强调，奥巴马政府希望同中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他又说，美国经济开始有稳定迹象，金融制度改善，但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实体仍需要下更多功夫，令经济持续复苏。

心，青葱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艳光。 虽然咧已经系一首廿几年之前嘅作品啦，但系假如你试下戴住个 headphone 去听嘅话，你会发现啲编曲咧好敷噶，啲弦乐啦、啲管乐咧非常之铿锵啊，属于李隆基，今名叫做男子汉，系咪再醒多一重咧？ 共你常为伴。时开心不会闷，若果肯跟我相伴，在心中把地盘，共你常为伴，成为忠心伙伴，愿意一起挽手度人生的一半。共你常为伴，求能开解心里闷，愿可分担你心事，用真心作后援。共你常为伴，求能将心交换，打开心窗说真话，情感的不满。心中麻烦共苦恼，我愿分一半。幸运甜蜜共快乐，努力为你搬，共你常为伴，唯求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在这里要讲少少嘢嘅，记得有一次咧就近期嘅咋，揸车咧去到西贡嘅对面海，咁啊附近咧就有啲村嘅，咁当时都觉得好奇怪啊。首先在村那里就发现火光红红，看到很大棚人在烧东西吃，里面就男男女女什么都有，烧东西吃就当然不奇怪了。但是呢，当我拍部车在外面的时候，发现外面是逢紧就是许冠杰的旧歌的，而逢紧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全部人一起会合唱，就是这个位置。 共你一起进入人生快乐门， 真的挺好笑的，无端端有班村民几十人揸住啲叉喺度烧紧嘢食，然之后咧一齐搭唱呢首歌。

上急去问，推测我今晚游魂，方丈里的你要不要问，可知我的爱全无憾，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想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老笨未能获信任，不想你欢乐，不想是你忧困，不想你管我命运，不相信的你不可怕去灰暗，不生都要紧靠附近，我极厌倦被你贴身像囚禁，过分心思去凶恶地问，猜想我今晚极端放任，偷偷去闯爱情迷阵，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说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怒愤未能获信任，想是你忧困，不想你管我命运，不相信的你不可怕去灰暗，不生都要紧靠附近，我极厌倦被你贴身像囚禁， 一年两三个作品分别有陈慧娴的《跳舞街》，还有哥哥的旧作，今名叫做《贴身》。 厂房坏了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怎么算好呢？哪有那么多钱啊？ 老细不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和特别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最高贷款额分别有1200万和600万的。 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解决资金周转困难，即刻打23985125或浏览工业贸易处的网页呢。 我听过一个香港的小朋友很认真地跟我说， 我想留住我们的冬天啊。 又听过一个非洲的小路女说， 我喜欢原野的绿色。 还听过一个日本的小路仔向着天大声说， 我喜欢蓝色的天空啊。 那个很得意的德国小路女就笑着跟我说， 我想北极熊开开心心。 其实无论身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希望有好的环境。 绿色香港，我喜欢。 早晨早晨早上的5:21，继续是轻谈浅唱不夜天，大家好啊。 I only know I live and I breathe for your love. Baby, you came to me in my time of need. When I needed you, you were there for me. Baby, the love from you is what got me through. I thought my life was over and I didn't want to face or even see another day. Suddenly from nowhere, maybe you appear. You dried my tears, you cared for me. Maybe your love for me, you rescued me. It's because of you I was able to fall in love again. You gave me some. 电影《Bad Boy》当中可以找到这首作品 Babyface 加上 John B 歌名叫做 Someone to Love。 早上时间5:25，再次跟你讲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预测将会多云，一间部分时间将会有阳光的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微风，稍后将会转吹和缓的东南风。 그마저도아픔이없을거라면이제시간을돌려서라도다시돌아가내앞에서면모든걸알았다고말해주겠니다시는할수없다고말로한번도그리워안했다고아직도미워한다니지워가줄게운명이라도좋겠어이제그래야나견딜수있을테니까모두시간을돌려서나도나돌아간다해도모든걸용서해줄수가있 없다고 말만 한 번도 그리워 안 했다고 아직도 미워한다는 내 마음을 알지만 조금은 이해해 천년이라도 후회할 마음 다 가져가면 조금씩 내게서 떠나갈 수 嚟自一套韩剧嘅插曲啊，唱歌嘅呢对组合佢哋叫做 Monday Kiss， 咁不幸地咧，之前有位成员就喺意外当中去世啦。揾到呢首喺当时亦都相当之流行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命运》。 不必得到你默许，情欲似无罪，难忘再相聚，但我爱得疯癫，不成抬举，是你希望我再找更出色一个，快尽量忘记昨日情歌，从你的祝福中离开，还留着多么逼真的爱，是你的好意，但却比不丑不睬更悲哀。从你的哭泣中离开，仍能幻想彼此的感慨，但你笑一笑，没半点。没半点不依不舍去珍惜 康文静嘅旧作《从你祝福中离开》都是那句说话啦。自己不想走的话，即使对方笑着地祝福你，你这个走，你这个离开，这个分开，都应该不会是高兴的。 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但能够接触恋爱，亦已赚到些牵挂。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觉得恋。怎形容初恋难忘，初次心痛。拿着旧日合照，想起我在撒他娇，我得到的礼物都不算少。仍然无电话，等于告别了吗？初次感觉到。期待多么可怕， 原来我恨得到一样嘢系咁辛苦嘅，不过有得恨，仲有咁多恨。 但能够与他好过，别要动气责怪他。我最初面红，现在双眼通红，再幼稚还是。 这首插曲 一年两首作品分别由许美静的《明知故犯》加上 Twins 的这首《眼红红》。不知不觉间原来发现今晚揀了很多歌都是和流眼泪啊、喊有关的，但想深一层情歌都是讲这些东西的。 首好激昂嘅作品，嚟自韩国嘅呢对女子作，佢哋叫做 Sia， 歌名咧叫做《讨厌》。梗系咁噶啦，啲情歌伤感嘅就梗系讲到争你争到喊啊，分开分到喊啊，挂住你挂住到喊啊。通常都是由负面当中去带出大家的情绪的。试想下在坊间当中有几可讲一首歌是拍拖开心一滞，开心到喊的，是不是？ 实在害怕去担起这份情，难承受这一刻的感觉，而我的心中忐忑，谁是我或会令你某天终于心伤，实在没法放开一切用情，曾期待每一刻潇洒过，而我的心比风轻，谁是你令我不再匆匆天已亮，你仿似受了伤，在瞬息间摔开我的手，一生的去留，我竟制造借口，但你别过的身躯是正在颤抖，不要哭了，你转身那一刻，已告诉我说世上谁重要，仿似珍惜身边的你。去担起这份情，难承受这一刻的感觉，而我的心中忐忑，谁是我或会令你某天终于会心伤，实在没法放开一切用情，曾期待每一刻潇洒过，我的心比风轻，谁是你令我不再匆匆，天已亮，我竟也受了伤，在瞬息间伸出我的手，一生的去留，放开吧，让借口是你别过的身躯，令我亦知说世上谁重要，仿似珍惜身边的你。 坊间当中咧，讲喊叫做比较轻松少少嘅一首作品咧，佢系郑伊健，歌名咧叫做《不要哭了》，喊咗成晚唔攰嘅咩？好停啦，听日仲要翻工翻学噶，对眼肿晒，点见人啊？系时候 俾自己静一静，唞一唞，仲有啲时间俾你回下气嘅。早晨，早上的5:55，星期一的早上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吧，跟你讲下天气了。今天将会是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将会有阳光的气温，介乎25-30度，吹微风，稍后将会转吹和缓的东南风了吧。 这一路我走过，甜蜜比苦 临离开直播室咧，送俾大家嘅有呢首作品，佢名字叫做《新晓琪》，今日咧叫做《走过》，亦都好多谢咧咁多位嘅听众咧一齐走过呢个晚上啊！后会有期啦，拜拜。